己在风雨里保护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我等你回心转意。

竟然含苞又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已了如暖房，朝朝苹果思念也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能在夙愿长，满天花簇簇，开的是多香。

方向承受，请你陪我往明天慢慢走，种下爱看长出什么梦。

中会握着你的手，有你就要留，回忆总是甜得比苦多，想想从前时真心真情真爱就够， 燃烧的青春照亮了昨天，留下的痕迹永远都看得见，燃烧的青春烧在心里面，照亮了昨天，留下的痕迹永远都看得见，燃烧的青春烧在心里面，打造的诺言你我都不会变，有你就要走，我的心中会握着你的手，有泪就要流，回忆总是甜得比苦多，